攻读《宗徒大事录》第七章。大司祭遂问说：“真是这样吗？”司德旺答说：“诸位仁人弟兄，诸位父老，请听。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还在美索不达米亚，还未住在哈兰以前，荣耀的天主曾显现给他，向他说：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你的家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时他遂离开了加色丁人的地方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后，天主又叫他从那里迁移，来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。在此地，天主并没有赐给他产业，连脚掌那么大的地方也没有给，却应许了把此地赐给他和他以后的子孙做产业。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儿子，天主还这样说过，他的子孙要迁居异地，人要奴役虐待他们共400年之久。天主还说，我要惩治那奴役他们的异民，此后他们要出来，要在这地方恭敬我。天主又赐给了他哥孙的盟约。这样他生了伊萨格后，第八天给他行了哥孙礼。以后伊萨格生了雅各伯，雅各伯生了12位宗祖。宗祖们嫉妒若瑟，把他卖到埃及，天主却同他在一起，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，并在埃及王法郎面前使他得宠有智慧。法郎就派他总理埃及和王家事务。后来在全埃及和克纳罕发生了饥馑和大难，我们的祖先找不到食物。雅各伯听说在埃及有粮食，就打发了我们的祖先去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若瑟被他的兄弟们认出来了，法郎也明晰了若瑟的亲族。若瑟遂打发人请自己的父亲和所有同族前来，共计75人。雅各伯下到了埃及，以后他和我们的祖先都死了。后来他们被运到舍根，埋葬在亚巴郎用银价从哈穆尔的儿子在舍根所买的坟墓中。天主向亚巴郎所应承的恩许的时期来近了，这民族在埃及就逐渐繁殖增多起来，直到另一位不认识若瑟的君王起来统治埃及，他就用计谋压迫我们的亲族，虐待我们的祖先，叫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，不容生存。就在那时期，美瑟诞生了，他为天主所喜爱，在父亲家中养育了3个月。他被抛弃后，法郎的女儿却将他拾去，当自己的儿子养育。梅瑟学习了埃及人的各种智慧，他讲话办事都有才干。当他满了40岁的时候，他心中起了看望自己的弟兄以色列子民的愿望。他看见一个人受欺压，就加以维护，为受欺负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。他以为自己的弟兄明白天主要借他的手拯救他们，但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，他看见他们打架，就劝他们和解说：同人，你们原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伤害呢？那欺压近人的推开他说：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？难道你愿意杀死我，就像昨天你杀死了那埃及人一样吗？梅瑟因这句话便逃跑了， 在米德扬地方做客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在西奈山的旷野里，有一位使者在荆棘从火焰中显现给他。梅瑟一见就奇怪这异象，他正要前去观察，有上主的声音说：我是你祖先的天主，即亚伯朗、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。梅瑟就站立起来，不敢前去观察。上主向他说：将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的苦楚，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叹，遂下来拯救他们。现在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到埃及去。这梅瑟就是他们曾否定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的。天主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打发他做首领和救赎者，就是他领了他们出来，在埃及、在红海、在旷野40年之久，行了奇迹异事。这人就是那给以色列子民说：天主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似的先知的梅瑟。就是他在旷野时，在会众中，立在西奈山给他说话的使者和我们的祖先之间，领受生命的话传授给我们。我们的祖先却不肯听从他，反而拒绝他。他们的心已转向埃及，遂向亚朗说：请给我们制造神像，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这位梅瑟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。他们就在那几天制造了一个牛犊，向那偶像奉献祭品，并因他们手中的作品而欢乐。于是天主转过身去，任凭他们恭敬天上的军旅，就如在先知书上所记载的：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在旷野中，何尝向我奉献过牺牲和祭品？你们抬着摩利克的帐幕和楞翻神的星辰，为朝拜你们所制造的偶像。为此，我要把你们迁徙到巴比伦那边去。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中有一个作证的帐幕，这帐幕就是天主吩咐梅瑟按他所指示的式样制造的。我们的祖先相继承受了它。当天主把义民从我们祖先的面前赶走之后，他们便同若苏厄将此帐幕运到继承产业之地，直到大卫的时日。大卫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爱，就恳求要为雅各伯的天主寻找一个住所。撒罗曼便为天主建筑了殿宇，但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，正如先知说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？上主说：或者我安息的地方是怎样的呢？这一切不是我的手所造的吗？执拗和心而未受割损的人哪，你们时常反抗圣神，你们的祖先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那一位先知，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，他们杀害了那些预言异人来临的人，现在你们都成了那异人的出卖者和凶手。你们这些人接受了借天使所传布的法律，却不遵守。他们一听这些话，怒从心起，向他咬牙切齿， 斯德旺却充满了圣神，注目向天，看见天主的光荣，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，遂说道：看，我见天开了，并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。他们都大声乱嚷，掩着自己的耳朵，一致向他哭去，把他拉出城外，用石头砸死了。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，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。当他们用石头砸斯德旺的时候，他祈求说：主耶稣，接我的灵魂去吧。遂屈膝跪下，大声呼喊说：主，不要向他们算这罪债。说了这话，就死了。